开始，我就不知看你不知不经意情绪飘过去，还担心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忙一直等到风平浪静，那是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、啊、曾被你想起 really 就曾经惦记 I wish 却总会犹豫相信，请给我惊喜，关于爱情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年纪却颠覆了自己的理，好的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， 好的世界变得奇妙的难以言语，爱你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那这一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也终于 为什么脸你要冷冻的分辨，别是我先眼